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朱砂弹》。朱砂弹一句的作者不详。剧本以元朝的社会现实为背景，展示了元蒙贵族统治时期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腐败、人民生活的贫困以及社会秩序的混乱，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下面就请您收听戏剧故事《朱砂弹》，改写窦凯，演播顾威。 元朝时候，河南府有一户人家，父亲叫王从道，儿子叫王文用，还有一个儿媳妇儿。他们三口靠做小生意度日，早出晚归，惨淡经营，生活过得还算惬意。一天早上，王从道见儿子从街上回来，满面愁容，便关切地问道：“大清早去哪儿来着？”在父亲的再三催问下，王文用回答说：“孩儿在街上算了一卦，算命先生说我百日内有血光之灾，只有逃出千里之外方可免灾。孩儿想带点本钱到江西做点生意，一来躲灾避难，二来讲本就利。”王从道舍不得儿子走，就说：“离家一里不如屋里，算卦算卦全是空话，依我看还是待在家里，深居简出，谨谨慎慎，消灾纳福为好。”可儿子总是疑虑重重，终日神魂颠倒，坐卧不宁。王从道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心想：老这样下去，没病也得愁出病来。于是便答应儿子出去躲一躲，并千叮咛万嘱咐，出去之后一定要格外小心。妻子也恋恋不舍，请给家里捎信，免得父亲为你操心。王文用来到南昌，凭着他辛勤劳动，锐意经营，很快便发迹致富，赚了钱总想回家探望，怎奈百日未满，不敢即刻还乡。可生意人往往是闲不住手脚的，更不愿死守一处。王文用听人说四周地方人烟稠密，市场兴旺，好做生意，于是便带好盘缠，挑起担子往四周去。这一天他来到一处地方，天已黄昏时候，便找了一个小客店投宿。他只要了一盏油灯，当下把店钱付清，告诉店小二明早起身不再告辞，便关上门睡了。王文用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好不容易合上眼睛，就梦见自己开了阁门走到后院，是一个幽静的花园，但见百花盛开，群芳争艳，清香扑鼻，令人陶醉。 他俯下身去，刚想伸手攀折，忽听哗啦啦一声巨响，眼前出现了一个奇形怪状、两目狰狞的黑脸大汉。霎时阴风森森，月光暗淡，桃花柳絮飘零一空。他大声呼喊救命，蓦地醒来，方知是一场噩梦，心想这是非之地不宜久留，眼巴巴地盼到拂晓，便挑起担子匆匆上路了。一路上王文用心急火燎，顾不得休息，他想逃脱灾难，谁知越是这样神情恍惚，越容易引起歹徒们的注意。有个绰号叫铁翻杆的强盗，叫做白正，这家伙专以打劫为生，他经验丰富，善于察言观色，凡过往客商有无珍贵之物一望便知。他又十分狡黠，遇到财物不论多寡，时机不到绝不下手。这一天他吃过早饭，站在路旁一动不动，装得像个傻子，窥察着机会。他的绰号铁翻杆就是由此得来的。正好王文用挑着重担从他面前走过，铁翻杆一看这小伙子面善憨实，不由得暗暗高兴。他略以思索，望了望王文用的去处，便朝小路往前追去。且说王文用整整走了一天，临到天黑，只觉得又饿又累，万般无奈，只好找了个旅店住下。他万万没有想到，铁翻杆白正已从小路赶来店里住下，躲在僻静的角落，窥测了他的动静。王文用定好床位，用过晚餐，出来环视院内，只见前前后后所有房间都住满了人，大家出出进进，又说又笑，一派太平景象。不过他仍然小心谨慎，时时警惕着。他转身回到屋内，将门关上，然后取出酒杯酒壶，朝着东南方向举杯洒酒，祈求神灵保佑。他口中念道：一杯酒入地，愿国泰民安；二杯酒入地，愿五谷丰登；三杯酒入地，愿好人相逢，恶人远避。说也凑巧，当他说到好人相逢，恶人远避时，偏偏被窗外的白正听见。他正想找个机会好像王文用下手，这下正中下怀，于是他气势汹汹，一脚将房门踢开，伸手扯住王文用的衣衫，厉声质问：你给我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王文用见此情景比较冷静，反问道：好人恶人我心中有数，看你啥事。白正火冒三丈，威胁说：我看你小子有眼不识泰山，老实告诉你，我就是赫赫有名的江洋大盗铁翻杆白正。今天是冤家路窄，你躲也好藏也好，随你便。王文用一看大事不好，跪在地下只是求饶。当时门外已有些围观的人，白正是行家里手，为了防人耳目，稳定文用的情绪，马上装出一副关心的神情，问道：你家居何方啊？有什么人？做什么生意？ 王文用战战兢兢地如实相告：“我是河南府人，家里有父亲妻子，我是个小货郎。”白正假惺惺地说：“真巧，我也是河南人，家居开封，从小在外经商，今天竟然遇上了，何不当面结为兄弟，以后好合伙做生意，来来来，我请客。”王文用赶忙说：“不劳哥哥花钱，今天由我来做东。”说着他立即呼唤小二搬一坛好酒来，两人边喝边聊。白正想把王文用灌醉，一个劲儿劝酒，王文用心中有数，再三推让说：“小弟山野乡民，从来量小，既然结为兄弟，小弟愿敬兄长三杯。”白正举起酒杯说：“承蒙兄弟盛情，为兄的干了，以见真心。”王文用说：“既然如此，闻的人说酒逢知己，让我再敬兄长三杯。”这时白正早已有点醉意，但他并不推辞，又将三杯通通干了。白正看看为时尚早，下手不得，加上又赶了一段路程，感到有点疲倦，可又放心不下，便提出要和王文用一起休息。王文用怕他生疑心，只好爽快答应。白正又提出一定要枕着王文用的腿睡，王文用心里只是叫苦，但还是答应了。白正因多喝了几杯，很快便呼呼入睡了。王文用一看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就轻轻将自己的腿抽出，出去找到店小二，付了房钱，挑起担子火速离开了。铁翻杆白正酒醒之后，一看王文用不在身边，不由怒从心头起，翻身下床，大喝一声，把店小二叫来，询问王文用的去向。店小二推说只听他说坏了杜甫，出去拉屎去了。白正追问：“怎么现在还不回来？”店小二说：“你们在一起做生意，还枕着他的腿睡觉，你弄不清，我可怎么知道呢？”白正想了想，觉得吵也无用，还是追人要紧。他冷不防给了小二一个耳光，说：“饶你这一遭，如大爷赶上，算你走运；假使赶不上，回来再找你算账。”白正跨出店门，追赶王文用去了。且说王文用好不容易摆脱了白正的纠缠，逃出客店，拼命赶路，但总归是心慌意乱，担子又重，晚上又没有休息，走了三四十里，体力渐渐不支，没办法，只好再找个旅店住下。他这次住的店叫三家店，因三家连建一处而得名。这三家店两头是小店，房屋窄小，价钱便宜，多为小本生意人租住。中间的屋宇气派，装饰讲究，房客都是阔茬。王文用住的是中间，一来白正来了不易找着，二来呢，万一有个好歹呼叫起来，两边的人也可以闻声相救。他向店小二要了茶饭，胡乱吃了一些，往外一看已是暮色苍茫，他点着油灯，要店小二陪他到后院观望。 原来后院的大墙已经倒塌，灯光下看得出有三条路。王文用问小二，这三条路各通往何处？小二说，一条通四周，一条通河南府，中间大路哪里都可以去。王文用看店小二说话老实，为人厚道，便把真实情况告诉小二说，后面有一大汉在追我，这人长得虎背熊腰，头发散乱，满脸络腮胡子，说话蛮不讲理，专门打劫行人客商。他要来时，你就说上司有令，这里不留单客，知他随意两边去住。这样，明天我走时，照付两人的店钱酒钱。小二一听，满口应承了。王文用安排妥当后，便关门上床，合衣而卧。这时，铁翻杆白正也气喘吁吁赶到店里，他也偏要住中间的大店。店小二再三说上司有令，这里不留单客，请到两边去住好了。白正听了破口大骂，店小二别势利眼，大爷有的是钱，再不让住一把火连人带屋通通烧掉。小二一看这人确实凶狠难惹，得罪不起，只好让他住下。白正吃过晚餐，洗了手脚，气也渐渐消了，又把店小二叫来问道，你这里适才是否来了一位五短身材黄白脸皮挑着重担的客商？小二回答说，没有啊。白正就又变换口气，一本正经地对小二说道，小兄弟，你输了。小二一听有点莫名其妙，我怎么输了？白正说，我和那后生启程时曾打下输赢，他说他行路快，我说我行路快，最后说定谁先来到三家店谁算赢，输的罚一个羊头一瓶好酒，如今我先到了，还不是连你也输了吗？店小二年轻好胜，不知是计，竟脱口而出，人家已先到一个时辰了。白正不露声色，假装沮丧地说，快快告诉我他住哪个房间，我去给他送羊头美酒，到时候连你也请着。小二说，就在你前面第三个房间。白正探身对小二说，好，这里没你的事了，赶快关门睡觉，不得惊动他人，如有风吹草动，小心你的脑袋。小二这时才知上当，只好退下。小二一走，白正便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地走到王文用的窗前，屏住气息向里窥视。只见王文用正一颗一颗地清点朱砂，这朱砂既是宝贵药材，又是上好颜料，白正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真想一步闯进去据为己有。可他一转念，两边客商都还不曾入睡，万一他私叫起来，岂不坏了大事？不如挨到深夜，等大家睡熟了，慢慢下手。于是，便回到自己屋里，靠在床头，呼呼入睡了。再说王文用将朱砂数过，放好，刚要上床，忽听有人轻轻叩门，他起身开门一看，原来是店小二，忙问啥事。只见店小二神色紧张， 惶恐万状地告诉他，不好了，那位追赶你的大汉已经闯入殿内住下了，你现在火速离开，不然凶多吉少。王文用听罢，倒头便拜，连连称谢小二哥活命之恩。小二催促说，不说这些了，逃命要紧，我给你撂哨，你赶快收拾上路。王文用付了房钱饭钱，挑起担子往河南府方向逃去。王文用逃出三家店，犹如惊弓之鸟，直顾往前飞奔。偏偏天不作美，一阵狂风，阴云四合，降下倾盆大雨。王文用被淋得浑身发抖，正着急时，发现前面有一座庙宇，便匆匆走进庙里，抬头一看，牌位上写着东岳太尉之神位，他立时跪在地下祈祷神灵，说如能逃过今日灾难，当重修庙宇，再建祠堂。这东岳太尉生前为人厚道，不幸遭人暗害，皇天有眼，封他为东岳太尉之神。他听了王文用一席诉苦，顿生恻隐之心。这时铁方杆白正也冒雨赶来，他闯进庙里，发现了王文用。他先让王文用帮他拧干衣服，说等雨停了好一齐上路，接着问王文用，担子里挑的什么东西？王文用说，胭脂。白正说，我不要脸俊。王文用说，黄丹。白正说，我脚又不发臭。王文用无可奈何，说什么都没有了。白正霎时翻了脸，厉声问道，当真什么都没有了？王文用一看瞒不过，只好承认说，不瞒你说，担子里有几颗朱砂，如果你想要，我可以送你一颗。白正说，一颗不行，我苦苦赶了你两程，为了什么？王文用又取出一颗给他，白正火了，飞起一脚将担子踢翻。王文用立时抽出扁担自卫，白正一把接住，轻蔑地问，你要干什么？王文用总算机灵，见大事不好，马上改口说，愿将扁担一齐相送。白正冷笑一声说，朱砂不要了，只要你一件东西，不知你愿不愿意给。王文用看着白正皮笑肉不笑的样子，大着胆子说，只要是我有，你只管要。白正说，此言当真？王文用摸不透他究竟要什么，只得说，怎敢有假。白正露出满脸凶光，恶狠狠地说，我要你的一颗脑袋。白正语音刚落，便一下子将王文用的头发揪住。这时候王文用情知生命危在旦夕，反倒不害怕了，他昂起头来，严正地对白正说，白正，你今天图了我的财，还要害我的命，我死之后一定要到阴曹地府去告你的状。白正说，你说我图财害命，可惜没有人为你作证。王文用说，眼下东岳太尉殿下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可以为我作证。白正一愣，他抬头看了看东岳太尉神像，赶忙说， 我要把你拖在外面，在屋檐下杀你。王文用稍作思索，严正地说道：屋檐下的水泡就是我的证人。心狠手毒的白正早已不耐烦了，他把王文用拖了出去，手起刀落，谋害了一个善良的无辜者。白正图了财，害了命，但贪狠之心仍不满足，又连夜赶到王文用家里，逼着王文用的父亲王从道交出全部家产。王从道怎肯将家产白白的拱手交给强盗？白正一怒之下，又将老人推入井中，活活的淹死了。他又看王文用的妻子貌美，顿起霸占之心。王文用的妻子面对强人，本想一死了之，但转念想到，我死了，又有谁为冤死的丈夫公公报仇伸冤？岂不白白的便宜了贼人？便对白正道：这也可以，只需等我丈夫公公百日丧期一满，才好拜天地。白正心想，反正你早晚是我的人，也不必争这几日，便答应下来。再说东岳太尉在神座上目睹了王文用惨遭杀戮的经过，决心主持公道，为王文用报仇。他吩咐小鬼族等天曹地曹来时即刻来报，与众神一同处理此事。王从道的冤魂从井中冲出，发出一声凄厉的哭嚎，直奔东岳庙而来。进了庙，跪在太尉神前哭诉一家人凄惨的遭遇，求太尉为他做主。东岳太尉听过之后安慰他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若是不报，时候未到，老人家稍等片刻便知分晓。说着说着，天曹地曹率领小鬼判官一齐来到。这时王文用的冤魂也赶来告状，父子二人抱头痛哭。东岳太尉劝他们父子暂息悲痛，一定为他们报仇雪恨。只听东岳太尉一声号令，众小鬼已将杀人犯铁翻杆白正押解上来。他头戴大枷，身穿囚衣，两手戴铐，双足戴镣，成了秋后的蚂蚱。王文用一剑将白正带到，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冲过去，一把揪住白正的衣衫，高喊：刚才你在东岳太尉面前抢了我的财产，害了我的性命，又跑到我家，淹死了我的父亲，霸占了我的妻子，这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如若不报，何以为人？白正说：有何为证？东岳太尉一听，不由得火冒三丈，他一拍神案，对白正说：人间私语，天间如雷，神目如电，明察秋毫。方才你在我的庙中杀害王文用的情况，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后来你又跑到王文用家，淹死了他的父亲，夺了他的妻室，占了他家的财产，现在人证物证俱在，难道你还抵赖不成？白正绝没有想到冤魂真会来告状，东岳太尉真的显灵作证。众目睽睽之下，理屈词穷，双膝一跪，只是求饶。东岳太尉并不理睬，他大喝一声：两下小鬼，还不快快将铁翻杆白正押交阴司地府，严刑拷打，好为那王从道、王文用一家人报仇雪恨。末了又当场宣布王从道、王文用不幸冤枉，护送他们速速还阳，永享人间富贵。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肮脏的手》。《肮脏的手》的原剧作者是法国的让·保尔·萨特。1948年，萨特写了《肮脏的手》，这部关于政治的戏，剧情限定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围绕着党内两派的政治斗争，萨特试图说明谁也不能清白无辜的执政这么一个血腥的道理。萨特从他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念和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认为一个处在革命辩证法客观发展阶段的政党，在目的与手段这个复杂问题上不存在任何超越的可能性，不得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做妥协。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肮脏的手》，改写郭振元，演播顾威。 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名为伊犁里的国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一个晚上，年轻姑娘奥尔加独自在家中收听广播。从广播中得知苏军已经占领了距离伊犁里国境40公里的克雪纳尔。她关掉收音机，听到有人敲门。奥尔加走到门前，警惕地问：“是谁？”“雨果·巴纳里。”奥尔加暗吃一惊，他迅速回身，从抽屉里抓起一把手枪，戒备地把门打开。雨果站在门口，他们互相沉默地注视了片刻。雨果身材高大，今年23岁。过去与奥尔加有过亲密的友谊，现在他刚刚出狱，妻子杰西卡早已经离开了他，他身无分文。雨果进屋以后，见奥尔加仍拿着枪迎着自己，不禁感到好笑。他劝奥尔加最好把这东西撂下。雨果环视四周，感到一阵凄凉。坐下以后，雨果问奥尔加：“党的政策这两年有什么变化？”奥尔加的回答吞吞吐吐，很不自然。雨果盯住一直对自己保持着冷漠和多疑的奥尔加，意识到自己出狱以后的处境不容乐观。就在3个月前，他在狱中收到一个化名人寄来的包裹，里面有9心巧克力和香烟。同屋的犯人分吃了他的巧克力，结果丧了命。这只能有一种解释，以前党组织认为他尚可利用，现在已经改变了想法。雨果想弄清其中的缘由，奥尔加告诉他：“因为你的话太多。”忽然，奥尔加情绪暴躁地质问雨果：“为什么出狱后偏偏要到他这里来？”雨果微笑着说：“因为你不会向我开枪。”奥尔加非常严肃地要雨果明白：“如果我接到党的命令，哪怕是当面把你干掉，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党的命令。”说完，奥尔加准备给雨果点钱，叫他离开这里。雨果没有走，他告诉奥尔加：“ 党的命令会使一个人行动，可是哪怕你诚心诚意去照办了，也永远不能确切地完成党命令你做的工作。他提起2年前自己枪杀赫德雷的行动，说他虽然完成了党的命令，朝赫德雷开了3枪，但事情本身并不是这么一回事。雨果的话引起奥尔加的兴趣，他正要问下去，一辆汽车停在了门外。奥尔加听出是党的同志们，急忙让雨果躲进卧室。来人是查理和弗朗兹，他俩从雨果出狱起就一直跟踪他，此刻奉上司路易的命令来干掉雨果。奥尔加承认雨果就在屋内，但不同意他们现在动手。他找来等候在汽车里的路易，认为雨果刚20岁时就能把警卫森严的党的领袖赫德雷除掉，而且能设法使人相信那是一桩情杀案，说明他并不简单。雨果为情杀入狱，掩盖了那次重大的政治谋杀案，现在有必要将此事的真相搞个水落石出，特别是在目前党组织损失重大的情况下，要是能挽救一个同志，对党组织总是有益的。路易认为，像雨果这样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已经无可救药，尤其危险的是雨果讲话太多。不过在奥尔加的坚持说服下，路易让了步，约定在当夜12点听候奥尔加的回音，决定雨果的死活。路易走后，奥尔加给雨果端来面包、火腿和酒，要求雨果把2年前他与赫德雷之间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自己。雨果回忆了这一切。1943年3月，雨果入党刚刚1年，担任党报编辑，在党内化名拉斯科尼科夫。一天晚上，雨果正在打字，赫德雷在隔壁的会议室召集委员们开会，会议室内不断传出激烈的争吵。奥尔加来了，交给等候在这里的伊万一个箱子。伊万走后，雨果问奥尔加，伊万是不是去炸科斯克大桥。奥尔加告诉雨果不要乱打听他不该知道的一切。雨果感到十分沮丧。过了一会儿，雨果请奥尔加帮助他说服路易，让他直接参加行动，因为当同志们战斗牺牲的时候，雨果为自己只是写写空洞的文章感到受不了。会议散了，路易怒气冲冲地走出会议室。奥尔加一直没见过领袖赫德雷，但赫德雷已经从后门走了。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赫德雷的一项提案，根据伊犁里的形势，有3个政治集团，一方是摄政王的法西斯政府，另一方是由赫德雷担任领袖的由共产党联盟和社会民主党人合并而成的无产阶级党，二者之间的是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的五角大楼党。赫德雷建议实现3个集团的联合，在战后分享政权。以路易为代表的共产党联盟一致反对赫德雷，可委员会里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支持赫德雷，以4票对3票通过了这项提案，并授权赫德雷与另外2大集团代表去谈判。路易认为，从客观上讲，赫德雷是个出卖党的利益的叛徒，因此他决心通过暗杀手段除掉赫德雷。路易征询了奥尔加的意见，决定派雨果去担任赫德雷的秘书，作为内应 配合暗杀行动。可是雨果一心要参加实际斗争，不愿意像只小绵羊一样只干内应，他坚决要求独立完成这项艰巨的秘密任务。路易有些犹豫不决，阿尔加却相信这小伙子会干成功。雨果是一个德国博士学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他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抛弃了资产阶级价值观，但本质上仍是个贵族。他既与资产阶级相隔绝，又否定无产阶级价值观。他从没挨过饿，入党是出于兴趣。他希望通过这次行动使别人能够接纳他。可是就连他的妻子杰西卡都不那么认真地对待他。杰西卡是个漂亮、富有和感情丰富的女人，她跟雨果搬进赫德雷的乡间别墅。雨果被赫德雷叫去谈话，他忙碌地布置着新居。他从雨果的一件西服中摸出一把钥匙，打开那个一直锁着的小提箱，发现里面有一支手枪。杰西卡把枪藏在床垫下，锁好提箱，将钥匙放回了原处。等雨果回来后，杰西卡详细询问赫德雷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又故意撒娇，叫雨果打开那个提箱，看看里面有什么秘密。雨果不理会妻子的要求，于是杰西卡得意地亮出到手的手枪和雨果幼年时的照片。雨果神情严肃地要过手枪，连同照片一起放回提箱内，告诉妻子他将用这把手枪杀死赫德雷。杰西卡从未参与过政治，对此抱以玩笑和戏谑的态度。正当他们轻松地谈论此事时，传来了敲门声。雨果转身去开门，杰西卡又从箱子里取出手枪，像玩具般地揣进自己的怀中。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卫进屋以后，告诉雨果，他们奉赫德雷的命令来检查他的行李，并且按照惯例搜索房间。雨果以自我尊重的名义拒绝接受检查，他说，我尊重命令，但我也尊重我自己。我加入党，正是为了有朝一日使所有的人都有这种尊重自我的权利。雨果的态度受到两名出身无产者的警卫的嘲笑。我的小乖乖，我们入党是因为我们受够了挨饿的罪。双方争执不下，请来了赫德雷。赫德雷心平气和，富于人情味的为双方做了调解，而且表示了对雨果的信任。不过他坚持要做必要的搜查，因为两个星期前他就得到消息，有人将对他行刺。两名警卫检查到那个手提箱时，雨果心惊胆战，紧张的脸色发白。这一切没逃过赫德雷敏锐的目光。警卫出去后，赫德雷盯着雨果，突然急促而严厉地追问道，搜查这箱子的时候，你为什么害怕？里面到底有什么？雨果掩饰说，里面装的是纯属于私人的东西。赫德雷亲自动手检查，见到的是那些雨果对妻子都隐瞒的幼年时期的照片。通过这件事，赫德雷不但放了心，而且对这位穿着体面、具有强烈自尊心的阔少爷的心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经过这次接触，杰西卡显然对赫德雷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屋里只剩下这对年轻夫妇的时候，杰西卡从怀里掏出手枪说，你跑去开门时，我揣起了它。 雨果接过枪，再一次严肃地告诉妻子他的秘密使命。但就像他们之间经常发生的那样，妻子半真半假地把这一切当作了演戏。十天过去了，雨果没有采取行动。作为党的领袖，赫德雷为了取得政治成效，毫不犹豫地撒谎，认为一切手段只要有效就是好的。他不虚伪，真实可靠，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深知自己随时都可能遭到暗杀，可原则上他并不反对政治谋杀，因为他认为所有的政党都搞这一套。待在赫德雷身边工作，从感情上讲，雨果甚至喜欢上了他。雨果向妻子承认，凡是赫德雷触摸过的东西都使人觉得有种真实感，但同时他又对自己执行暗杀赫德雷的行动的意义深信不疑。这天下午，谈判开始了，雨果担任记录。在苏军大兵压境的局势下，过去曾支持法西斯轴心国的摄政王政府和向法西斯进行过抵抗斗争的五角大楼党，都企图在未来的政府中占据多数席位。直接受苏联控制的无产阶级党的领袖赫德雷在谈判过程中，毫不妥协地坚持要在未来的联合委员会中占一半的席位，并要求保尔亲王和五角大楼党书记卡尔斯基迅速做出决定。雨果忍不住突然站起身向赫德雷提出抗议，声言赫德雷代表不了无产阶级党。赫德雷镇定地劝雨果平静下来，劝他出去。雨果的手伸进了放着手枪的口袋。花园里轰然一声巨响，震碎的玻璃片四处飞溅。赫德雷老练地将雨果推倒在地上，另外两个人也迅速卧倒在地。三名警卫冲进办公室，发现除了卡尔斯基被玻璃擦伤外，其余人安然无恙。杰西卡随后冲进来，大叫着问：“赫德雷被炸死了吗？”赫德雷平静地回答：“您丈夫平安无事。”赫德雷把谈判地点转到了楼上，没叫雨果上去。雨果气恼万分，认为炸弹的事是路易不信任他，重新派人来搞的，他的自尊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他不停地喝酒，大叫，痛骂扔炸弹的家伙坏了事。幸好杰西卡在场，将他漏嘴的话引到他们夫妻生活上。警卫帮助杰西卡将醉倒的雨果抬回了屋。炸弹是 R 家扔的，原来党组织认为雨果过分地拖延了暗杀的时间，决定迟早要将他作为叛徒处决。二家出于友情，私下采取行动，企图炸死赫德雷，或是造成雨果与赫德雷同归于尽的假象，为雨果保全名誉。没料到行动失败，二家悄悄溜进雨果的房间，用凉水把雨果泼醒，要求他必须在明天晚上了结此事，否则路易会另外派人来完成这个任务。直到这时，杰西卡才真正相信了雨果的秘密使命，他为赫德雷的生死惶惑不安，竭力劝说雨果同赫德雷和解，至少在杀死他之前争取说服他改变主意。但雨果坚信路易和自己是正确的。就在雨果与妻子争论时，难以入睡的赫德雷突然来找他们聊天。 交谈中，杰西卡不失时机，把雨果认为赫德雷在客观上是个叛徒的观点告诉了赫德雷。赫德雷请雨果讲出心里话。雨果说，无产阶级党的纲领是通过武力来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其手段是阶级斗争。他指责赫德雷利用党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框框中搞阶级合作的政治，靠耍手段玩权术，一次又一次的妥协。赫德雷并不生气，他给雨果详细分析了无产阶级党面临的实际问题，认为党在目前无法单独进行一场暴力革命，即使在一场革命之后，无产阶级在长时间内力量仍然非常薄弱。他说，一个政党永远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权。为实现夺取政权的目的，目前只有联合其他政党。赫德雷毫不隐晦地承认自己有一双伸进血污中的肮脏的手。两人之间发生了针锋相对的争辩。赫德雷认为雨果的信念是教条主义。雨果，你不喜欢人类，你只喜欢原则。雨果回答，对于人类，我所关心的不是他们的现状，而是他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赫德雷说，对我来说，世界上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是重要的。我爱他们，连同他们干的一切坏事和他们的一切卑鄙行为。你因为厌恶自己而厌恶人类，你的所谓纯洁与死亡相类似。你幻想的革命不是我们干的革命，你并不想改变世界，只想将它炸毁。赫德雷无情的预言，党内有人所以反对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时机不成熟。至于把这上升为原则来反对的，恐怕只有雨果一个人。雨果虽然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杰西卡却敏感地发现，在他们的争辩中，赫德雷把雨果说服了。第二天早晨，杰西卡抢在雨果之前来到赫德雷的办公室，将雨果准备行刺的事和盘托出，请求他千万别伤害自己的丈夫。赫德雷同意了，为了不伤害雨果的自尊心，他没采纳杰西卡叫警卫解除雨果武器的建议，他决定冒险说服雨果。这时，雨果拖着沉重的脚步来了，杰西卡躲在了窗帘后面。赫德雷直言不讳地对雨果说，你成不了一个杀人者，干这个得有天赋。雨果回答，如果是党的命令，无论谁都能够杀人。要是党命令你走钢丝绳，你以为自己可以办得到吗？经过一番交谈，赫德雷料定雨果不会向自己开枪，他故意转过身去倒咖啡。雨果的手指虽然抠住了扳机，却终于没有开枪。雨果交出手枪，承认自己失败了。他请求让他出去散散步，认真思索一下这一切。雨果刚刚离去，杰西卡拨开窗帘，纠缠住赫德雷，态度认真地说，我实在怕您，可我真正爱上了您。赫德雷开始一直回避杰西卡这种明显的挑逗，不过他对女人的态度是来者不拒。正当他亲吻杰西卡时，雨果推门而入，目睹了这个场面。在激愤中，他抓起手枪，向赫德雷连开三枪。雨果结束了他的回忆。在狱中，雨果反复思索过自己杀死赫德雷的动机。现在，他仍然认为这一切纯粹是机会造成的偶然。 当时他从外面迅速回到办公室，原打算与赫德雷和解。他爱赫德雷，甚于爱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在开枪的一瞬间，他疯狂的情欲战胜了他的理智。奥尔加对雨果的解释十分满意，当即劝告雨果重新入党。这时候，离路易限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奥尔加向雨果交了底。原来，雨果入狱前后，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党与苏联的关系中断了，直到去年才恢复联系。为了避免与盟国发生纠纷，苏联只是该国的无产阶级党与摄政王接近。现在，事实正如赫德雷当初主张的一样，在全国委员会中，无产阶级党占了一半席位。党应该给赫德雷恢复名誉。至于雨果的谋杀行为，奥尔加和路易会向党内尽可能做出解释，即按照事实，把这一案件说成是纯粹的情杀。雨果听完奥尔加的解释，爆发出一阵狂笑。他忽然醒悟，自己毫无意义地杀害了赫德雷。他终于看清赫德雷、路易以及奥尔加都是一些冷酷无情的征服者，只是自己走错了门。到现在为止，他仍然认为赫德雷的做法和那双肮脏的手是错误的。雨果拒绝再和他们合作。门外响起了汽车停下的声音。当奥尔加阻止路易等人进屋，劝雨果从窗口逃走时，激愤的雨果大叫着踢开了门，选择了死亡。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